元兑美元0.7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是1870.26美元，賣出價是1871.03美元。天氣方面，位於廣東內陸的一道低壓槽正係向南移動，相關的雷雨逐漸靠近沿岸地區。在清晨5点，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高雄的西南偏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移向呂宋海峽和台灣南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雨勢有時頗大，同有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西南風，稍後轉吹偏北風。展望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暖流电视版 游戏 攻略大放松， 极速15秒， 攻略一，深呼吸一口气，然后放松心情。攻略二，唔使急，最紧要快。攻略三，唔到最后一秒，唔好放弃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侯伟新、袁子佩、祝文君、麦雅智，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全新节目《粤剧的美学》，由梁宝华教授、黎晓君带你欣赏粤剧的美。 透过一个比较学术啲嘅角度去睇我哋中国戏曲，尤其是粤剧啦，我哋嘅做法，我哋嘅艺术上嘅决定嘅所谓，而美学系一个哲学嘅分支咯，令到我哋更加了解我哋中国戏曲嘅特色咧。 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一声再见，没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你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再跨 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梅艳芳的缘分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赏梨节目啊！早晨早晨啊！今朝咁有缘分在这个空气中同你会面的呢，就有钱佩佩的。日子呢就来到呢2021年的6月4号星期五的早上啦。农历呢就是来到这个4月24的啦。咁啊，室外温呢现在29度，相对湿度 86% 的。而家正正夏天咧，真系好想快啲过去啊！每日都觉得咧热到不得了，一系咧就落雨落到不得了。相信一年四季里边咧，我谂大部分嘅人同佩佩都一样喜欢秋天。虽然秋天俾人感觉有啲伤感，但系真系好舒服。 红叶翩翩，你我相见。你说落叶声夜深算，离别了送我丹枫一片，你说秋天太短莫遮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红叶翩翩似你的脸，我仲在梦中也依恋，离别你到那天相见，这个秋天太短但温暖，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遇，田园漫步望落日草坡中凉意暖，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同落日坐多钟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这美满的秋天，似你与我相恋，仍然漫步望落日坐多钟两意恋。这美满的秋天，这季节心纪念，难忘地上落叶轻且远。 这个秋天，我哋有关正杰、鲍维山嘅歌声。呢首歌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冇听过。有时觉得咧，啲外地嘅朋友咧讲广东话咩咩地又几得意嘅，好中意学佢哋讲广东话。 小雨点投进高烧的爱意。 只要电荡入苏心的边缘， 小雨点流向腮边沾满泪的发端， 你做何日的午夜万别前， 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只要电别做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肩， 也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 不知桑叶在哪边。 明天飘细雨，来吻你的面，那是我。 思绪乱，小雨点悄悄加入的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小雨点笼罩欢欣的背面， 只要点捏做一生的挂念， 小雨点狂吻风中紧靠着的两边， 有你心中的冷漠最蔓延。 阳光散去了，还会再出现，小雨点又似纷纷似水乱， 只要点暂暂加入的困倦， 小雨点携了依依的眼泪到嘴边，令悲哀的吻别渗着。 是不是真的很久没听呢？是不是有些印象呢？成龙何合奈保子的这一首午夜吻别前。好，那么讲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哇，这么长的。位于广东内陆的一道低压槽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雷雨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高雄之西南偏南约3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20公里。 移向吕宋海峡同埋台湾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稍后咧系会转吹北风嘅。展望明日咧初时仍有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骤雨系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骤雨再度增多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昨日先至啱啱阳光普照，跟住今日又狂风雷暴，又要狂风雷暴，落雨几日，跟住又话要热翻，咁样真系好容易病，大家真系要保重保重啊！嗱，头先咧听咗一首咧就系日本嘅艺人同香港嘅艺人合唱嘅歌啦。想起这个组合呢，就应该都会想起这一首歌了。同样地都是一个香港歌手加上一个日本的歌手。谭咏麟加上早见忧。偏爱。 游出孤单，游出思忆，从自我约束中放开，红色仿佛蓝色忧郁，曾是我过去的偏爱。离开空虚，离开深海，涂画上新生色彩，无心的真，无心的爱，才是最应珍惜的爱。你原谅我，我原谅你，在孤单中闪过热爱。你留下了，我亦留下了，留下了，偏偏已。 My joy, my fear. 唔知你觉得何合来宝子嘅广东话好啲，定系早建优嘅广东话好啲咧？同样都系好得意嘅组合啊！偏爱谭咏麟，早建优。今日咧就话会有雨啦，所以突然之间就谂起呢一首歌，真系好啱今日听啊！虽然而家咧就应该未见到雨嘅，不过提提你，我出街记得带翻把遮啦。听埋呢首歌，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而家有我哋有下雨天啊！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雨洒遍地，路正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难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似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愁怀愁思心碎滋味。对昨天心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 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 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没法可释放，仍怀念你一再往后看。 雨狂欢，雨也变欢， 深宵雨里陌路徘徊，孤单的心海像梦会， 这个雨天，我已流了泪。 急风送陌路人，雨中归去。 中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澳门终审法院驳回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的上诉，认为民联会对警方以违反刑法等的理由不批准六四集会的质疑是不恰当。判决指，当言论自由、集会和示威权的行使产生挑衅性言论，又或者公开发表，或者展示单纯攻击性或者诋毁性言语等是不可以接受，否则是容许作出无限制的侵害行为。负责裁判书的法官在表决声明中针对违反刑法的问题提出，只要删除所有诋毁性或者侮辱性的成分，便可以容许上诉人舉行所預告的集會或者示威。澳門特區政府至到澳門中聯辦、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和 國務院港澳辦等都表示尊重和堅決支持終審法院今次判決。澳門民聯會在判決前表示，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將會改在室內舉行，期間不對外開放。回來本港，警方為防疫理由反對支聯會今晚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警方表示會在相關地點部署足夠警力，迅速果斷執法，包括進行拘捕。消息透露，警方今日將會部署大約7000警力在多區戒備，但是在維園一帶預有大約3000警力。又指如果有人在維園一帶穿黑衫黑褲、叫口號和點起燭光等，有機會視為同被禁止的集會有關。支聯會常委麥海華強調，每人都有自由，個人行為不應該受到限制。一名22歲醫科生上星期二中風入院，他在入院前4日曾經接種第二劑復必泰疫苗。廣華醫院發言人指，病人在上星期二經急症室入院，現時情況穩定。衛生署指，在26日收到廣華醫院情報有關個案，記錄顯示他分別在4月30日同埋5月21日接种了第一和第二剂伏必泰疫苗。海关和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进口战略物资，行动中拘捕两名分别27岁和14岁男子，分别检获仿制枪械和防毒面罩等。人员昨日朝早突击搜查大埔一个住宅单位，检获7支仿制枪械、12个防毒面罩、7个面罩过滤器和2部无线对讲机。一名27岁男子被捕，涉嫌管有仿制枪械和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装置。人员昨日下午在大围港铁站拘捕一名14岁男学生，在他身上检获2个防毒面罩和1个面罩过滤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577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2点，跌15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59，日元110.33，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1，人民幣6.404，英鎊對美元1.411，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66，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係1870.19美元，賣出價係187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I remember you

爱千万年，我哋有叶振棠乌马利嘅歌声，咁啊诚意送俾我哋嘅同事丁家上收听嘅。因为咧头先咧，我哋喺咪后咧，咁啊一路讨论好多嘅合唱歌曲，有多歌手嘅朋友啦。啊，讲起呢一首歌咁啊，好似好耐冇听，咁啊究竟你有冇咧？咁啊，佩佩手上系有嘅，于是乎就播俾阿 Ben 歌手听，希望你中意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40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仲有好多合唱歌曲陪伴你啊。 常常怀念当天，常盼一天分散的可再见。 I miss you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明理一点，但情 使心意，即使不讲都心知。 林子祥、叶倩文的干一杯啊，但我呢首歌呢我唔係諗起佢哋两个，我反而係諗起郑秀文。当年呢郑秀文呢就係凭住呢一首干一杯呢一首歌呢就赢得呢个新秀歌唱大赛嘅。咁啊当然啦，因为呢一首歌令到佢晋身乐坛，而家就有个郑秀文可以同大家唱歌啦。时间嚟到早上5:46啦，咁啊今日呢室外温呢有29度，相对湿度87%，今日有啲雨，大家要小心小心。 柔情万缕，竟分不了先后。情如独奏，使我默然放手，请放手。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从来没有讲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情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如今放手无言退后，仍得强装原貌镇定来避免共破头痛哭难放手。 但我心里头却说不过，心里面疑惑，这是抉择时候。 出心爱的话，从来没有渴望热情永久，可永久。 但你心里头却放不了，将快乐忘掉，甘牺牲站门后。情不禁地眼泪流， 忘掉你谁能接受， 再见 Puppy Love， 我哋有陈百强加上林珊珊嘅歌声啊！讲起 Puppy Love， 应该大家都应该好耐好耐好耐世纪嘅嘢。不过呢啲咁耐世纪嘅嘢都好啦，永远都系藏喺脑海里边嘅，因为真系印象系特别深刻、特别难忘嘅。 咁有啲嘢就唔需要特别难忘嘅，就好似天气预测咁样，因为咧天有不测之风云，今日落雨，听日就阳光普照啦。咁所以咧，无论系落雨又好，阳光普照又好咧，都系怀着一个开心嘅心情去迎接啦。咁但系今日嘅天气啊，真系确实麻麻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转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有几有啲骤雨啦，同埋雷暴啊。日间骤雨系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随后两三日咧骤雨系再度增多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讲起一啲合唱歌曲咧，呢一位朋友张学友咧都同过好多唔同嘅女歌手合唱。当然好多大家都好熟悉啦，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大家好熟悉嘅合唱歌曲。长流不息，我哋有张学友、黎瑞恩。 人潮里跌宕，眉秋空细看，这个梦可会仍未变啊？ 人潮中漂泊，纵使历尽沧桑，可畏惧浮沉风雨浪。 曾和你靠着梦想中驻足，天意弄人磨灭渴望。 人潮滔滔仍然在找答案，一生有几个梦与盼望。 长流海的灰暗，奔波中跟你仍是靠近。 无穷的真爱，永久不息的真，苦与乐人尽，纯真的心 仍和你盼望幸福的脚印，烽烟中给你无尽慰问。 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

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北纬 19.6 度，东经 118.4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吕宋海峡和台湾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风4至5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至西北风达到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577点，跌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2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9，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11，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411，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0.45美元，卖出价是187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但是不是有很多东西只是用钱已经可以解决，不是个壳，是个软件。 与你同行创业路，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是一个很辛酸的事情的，如果你只是为赚钱呢，其实很可能是不适合你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嚟到早上嘅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1年嘅6月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4月24嘅。咁嚟到呢个时段咧，一阵间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嘅出现啦。今日讲呢个话题咧，都系呢个全城热话啦，就系讲紧呢个打针嘅问题，究竟打针好定唔打针好呢？啊，打针又好似好大压力，唔打针又好大压力，咁真系好烦，点算呢？咁今日咧就系沈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点样减低打针嘅压力嘅，咁啊大家就要特别留意收听啦。咁今日咧就拣嚟咗好多合唱个歌曲啦，大部分合唱歌曲都系男声加女声啦。不过呢一首咧就系两个男孩子嘅合唱，好中意好中意嘅呢一首歌，亦都好中意好中意嘅呢一套戏，当然亦都系好中意好中意呢两位嘅男主角啦。刘德华加上梁朝伟有呢一首《无间道》。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劫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若有未来依然要去追，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有没有终点，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生命太短。明日无限远，始终都不比永远这样远，不理会世上长路太多，终点太少，木马也要去继续转圈。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谁能知道，在这尘世的无间道，如何能离开失乐园？能留恋忘返，总是情愿。要去到极乐，条长路远，吃苦中苦，苦中苦，亦永不间断。明明我已昼夜无间踏进面前路，梦想中的彼岸为何还未到？明明我已奋力无间天天上路，我不死也为活得好。快到终点才能知道，又再回到起点，从头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嚟到呢一个时段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嘅身边咧，就有呢个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啊！ 沈医生早晨啊！啊，咁你近排咧，即系讲得最多嘅话题咧，应该就系讲打针啦，系咪咧？ 冇错啦，打针咧全城热话啦，一定系系啦。咁啊，首先问下佩佩先啦，你有冇打针咧？ 其实咧佩佩咧就好支持打针嘅，咁喺呢一个话香港有得打针嘅时候咧，我第一时间就已经系喺上网登记咗，当时咧就仲未有伏必泰嘅，咁啊登记咗就系打呢一个嘅科兴啦。 科兴， 咁但系咧过咗一段时间又未到啦，咁又开始15、16、15、16打好唔打好，最后咧我都系，都系取消咗佢，睇定啲先。跟住近排咧，我又即系报名就打伏必泰啦。跟住咧就系报完名之后，我又系15、16、15、16打好啦，定唔打好咧？最后都系冇打到咯。 Okay. 好啦，咁咧我又想问下佩佩，咁令到你15、16嘅原因系啲咩咧？ 令到我15、16嘅原因，有时候又睇到啲负面啲嘅新闻啦。咁亦都又听闻话有啲即系打完有啲唔舒服啦。咁自己可能身体又唔系话真系可以 fit 到漏油咁样啦。咁而且我屋企又有上又有下又有左又有右，咁即系好个压力好大啊！即系我唔敢去行出呢一步咯。 OK， 確實你佩佩的心態呢其實都講緊很多香港人呢在這個打針還是不打針呢這個的決定裡面的一些心態來的。是啦，確實呢真是很多人都有佩佩剛才你講那些的疑惑啊疑慮啊這樣。甚至呢即係我都見到不少呢有些是他本身根本他逢打針他都怕的啦。咁不要說這個即係新冠的疫苗啦，很多其他流感那些呢他們都不敢打。因为他们对针呢是有一个恐惧在这里，这个针的特殊恐惧在这里，都有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在这里，这个是一回事啦。另外呢，即如果你说是个精神健康上面，有些什么因素影响着，即是打定不打呢，确实都有的。例如啦，好像刚才讲很多很实际的忧虑，但是呢我们又见到呢很多是讲着可能他本身一些忧虑呢，佢係基於一啲佢聽翻嚟啦，甚或係一啲自己想像出嚟㗎啦嘅一啲嘅原因啊，咁所以有時我哋反而咧係可能要歸回個基本步，就可能真係要咧唔好聽太多一啲，譬如話討論區啊，又或者我哋一啲其他上網啊或者朋友啊咁講一啲説話咧，我哋就即係當佢係嗰啲係一啲實際嘅資料，反而咧我哋就真係要睇翻一啲好。譬如话有权威性嘅一啲资料啊，佢哋嘅数据啊，又或者咧边一隻针佢哋嗰个效用又好，或者佢哋可能会有嘅副作用又好，可能咧真係要吸取多一啲嗰方面嘅资料咧，去帮助我哋做一个比较即係全面啲嘅决定咯。 虽然话虽如此啊，咁但係当决定真係要打嘅时候咧，係咪都应该去搵个医生检查一下先咧？因为即係可能。可能后生细女嘅，咁可能觉得自己一路都冇咩其实问题噶嘛，咁其实系咪如果有啲隐疾，自己又唔知噶嘛，好危险咯。 照计咧，一般嘅即系市民咧，如果佢系冇乜真系已经知道嘅长期病患，亦都冇一啲即系隐性嘅，譬如话心脏病啊，又或者家族嘅一啲隐性病嘅话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应该可以放心嘅吓。咁我哋睇翻嗰个政府嘅数据啦，好多咧系打咗针之后咧，咁绝大部分都唔会有啲乜嘢好大嘅副作用啊，甚或系一啲比较令我哋担心嘅后果啦，系咪？基本上即系话，大部分绝大部分打咗针嘅人咧，都系冇乜特别唔舒服嘅。我最多听到咧，就系可能有一两日咧，系会有骨痛啊，好攰啊，又或者咧，即系觉得周身唔舒服啊嗰啲。 其实呢啲打流感针嘅时候，都有机会会有呢啲反应噶啦。 絕對係啦，咁所以其實當我哋去打一個疫苗嘅時候咧，我哋都預咗可能會有一啲唔舒服嘅反應嘅，咁所以咧呢個就算譬如打呢一個新冠疫苗都有嘅話咧，其實我哋亦都唔需要太過去覺得好擔心啊，又或者好憂慮有呢樣嘢咯，因為普遍嘅疫苗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咁嘅反應嘅。 好啦，真係決定去打啦，亦都覺得自己健康 OK 啦，其實係咪應該？找屋企人陪同去打会好啲，或者找三五知己一齐去打会好啲，大家壮下胆啊嘛。 系啊，呢个咧亦都系个好提议嚟嘅，因为有时咧一个人去打，咁始终咧即系一个人去，咁又会担心啦。如果真系有啲咩不良反应，咁点咧？有啲人可以帮我咧，系咪啊？咁再加上如果有人一齐，朋友又好，屋企人又好咧，三五成群，我哋又可以一路倾啊，一路讲啊。 咁咧就打嘅時候亦都可以分散我哋嘅注意力啦，變咗將我哋嘅擔心可能咧就即係掩蓋咗啊，又或者咧將我哋分散咗嗰個焦點，以至我哋咧打嘅時候都唔使咁緊張啊！你諗下，如果我哋打嘅時候放鬆啲，即係嗰個針啊，無論嗰個痛啦，又或者嗰啲唔舒服嘅感覺啦，可能咧都會隨住我哋個心情輕鬆咧，都可以緩和嘅。 嗱，咁我亦都有聽我啲 uncle auntie 咁樣講咧，就話：，我咧就自己去打先，咁咧就如果有咩事，我個老伴都可以陪下我啊嘛。如果我哋兩個一齊去打，我哋兩個一齊有事，咁點算啊？咁佢哋咁樣諗又啱唔啱咧？ 咁又好难话佢哋唔啱嘅，不过有时呢可能呢啲嘅担心呢亦都可能係比较即係过度咗啦。咁好老实讲，即係嗰个疫苗我哋睇返实际嘅数据，其实有事嘅几率呢都係低嘅。咁再加上如果两个人一齐有事嘅几率呢就变咗更加低囉。 係啦，咁如果屋企人打咗啦，咁我譬如屋企人爸爸妈妈打咗啦，咁我每日都好焦虑呢，每日都要俾个电话妈妈同埋爸爸，今日你点啊，你有冇唔舒服啊，咁其实系咪变相地除咗增加打疫苗嗰位朋友嘅压力之外，其实系咪自己都应该要释放啲压力呢？ 冇错啦，其实呢个呢我觉得即系适当嘅关心呢其实又系好嘢嚟㗎喎，其实系即系对屋企人一个关爱啊，一个嘅关注啊，咁样，咁呢个其实系好事嚟㗎。咁但系我所以睇下我哋嗰个态度啦，又或者个语气，如果我哋个态度或者个语气咧系好焦虑、好紧张，即系好似觉得你会有事噶啦，我哋睇下你几时有事咧，咁样咁嘅心态咧，就大家都会担心，大家都会紧张，系咪？咁但系如果出于一个即系关心嘅话咧，即系话啊，知道爸爸你打咗针，咁我都想睇下你 OK 嘛，各样都舒服嘛，冇咩特别事嘛。如果出于一个咁样嘅态度、咁嘅心态咧，其实好老实讲，屋企人一定系觉得窝心啦，同埋觉得温暖嘅。咁呢啲咧就不妨做嘅，我觉得冇问题嘅。 咁嗱，咁除此之外啦，咁你知而家疫苗就有两隻啦嘛，系咪？咁沈医生啊，打边隻好啲咧？我呢隻又想打，嗰隻又想打，但系你知啦，打咗第一针就唔可以第二针打第二隻噶啦嘛。咁之后我第一下我决定就要啱噶咯噃，如果唔系自己就会后悔，点算啊？ 系啊，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可以有唔同嘅考虑啦，系嘛？由首先我谂最核心就系、是、你对两隻疫苗嗰、那个。嘅認識啦，即係可能佢本身嗰個無論個副作用啊，又或者佢本身嗰個技術啦、啊，都有啲唔同嘅，係咪？咁所以睇下你自己睇咗啲資料之後咧，你係信任邊一樣多啲啦？咁當然各人都有異嘅，我覺得即係個人都有佢自己嘅立場睇法。咁呢個絕對我覺得冇啱定錯嘅，啊咁最緊要自己睇咗之後覺得係啱自己，咁就即係放心去做咯。咁但係反而有時仲除咗本身嗰个核心呢、這个佢嘅本身嘅技术又好副作用又好之外呢，仲有其他考虑㗎嘛，例如话一啲旅行上面嘅方便啊，又或者身边嘅人即係嗰个嘅睇法啊，又或者佢哋打咗啲咩针，呢啲都我好相信係好普遍，我哋市民都会影响到我哋揀边隻针嘅一啲因素囉。 咁同埋即係会唔会揀地方打呢都会系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呢，即係可能我觉得喺私家医生度打，可能喺返自己个家庭医生嗰度打，好似觉得安心啲喎，咁会唔会即係咁样会令到自己冇咁安惊呢？ 係呀、啊啊、因为都有唔少啲客人同我哋讲，即係当如果係喺本身熟悉嘅私家医生嗰度打嘅话呢，佢好似觉得有个信心喺度，因为佢打完之后，一来私家医生又熟悉佢本身嗰个身体状况啦，咁如果打完佢有啲咩反应嘅时候，佢又可以搵返一个佢信任嘅人呢去跟进、或者去问询问有啲咩反应，佢打俾个私家医生，私家医生可以比较准确咁讲到嗰个情况，话到俾佢听究竟点呢，而家点处理呢，定係需唔需要处理呢，咁样。咁佢哋觉得会安心啲，係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即系睇佢嗰个需要啦。 不过相信咧，即系打唔打呢个疫苗咧，都系大家自己嘅决定啦。咁最紧要咧，令到自己真系要有百分之百信心，你就可以去 book 啦。因为如果稍微有犹豫嘅话咧，就好似佩佩咁样 book 咗，然之后都系十五十六底下都系要取消，咁咧就会可能阻咗其他人打针啦嘛，系咪？咁所以咧，大家都系要考虑清楚啦，然之后咧就作出你嘅明智决定啦。 是啦，不过无论如何啦，我哋都即係知道呢疫苗基本上都係有一个保护嘅作用喺度嘅。咁、如果真係大家都有呢一个嘅信心，或者呢即係都係觉得呢个合适嘅话呢，都鼓励大家呢不妨去尽早接种呢个疫苗啊。 嗯，好啦，咁今日呢唔该晒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讨论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啦。拜拜。 Okay, 拜拜。 My friend,今天你如何？难得一起齐高歌这歌，从不懂解释我为何，在你有爱内寻到火，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琴声跟心声同行，弹出一首如火的爱歌，原因心中一个良朋，共我再见面和我歌，念头匆匆的飘过，甜苦都许多，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未分过， 伴我行是友谊，燃我心是你一个无人。 冇错啦，咁啊打针咧就可以保护到大家，咁啊大家咧就快啲打针咧，香港咧就好快咧就会有千个太阳咁开心啦。好啦，咁啊时间咧嚟到咧早上嘅6:27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嗯，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朋友咧就话声俾你听啦，由下个星期开始咧，星期四咧都可以听到佩佩嘅声音，即系话我哋再次见到大家咧就喺星期四喺香港电台第一台见面。至于第五台嘅朋友咧，就听朝早喺呢一个嘅清晨爽利，约定你再见咯噃。临走之前带嚟钟镇涛《邝美云》，仍然心在想你，拜拜。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已淡忘那是谁对与不对， 从未学会怎去制止把你记起，只感觉心窝中泪要涌出去， 那是 逝去永不再。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警方为防疫理由，反对支联会今晚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警方表示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迅速果断执法，包括进行拘捕。消息透露，警方今日将会部署大约7000警力在多区戒备，但是在维园一带预有大约3000警力。又指如果有人在维园一带着黑衫黑裤叫口号和点起烛光等，有机会视为同被禁止的集会有关。支联会常委麦海华强调，每个人都有自由，个人行为不应该受到限制。一名22岁医科生上星期二中风入院，他在入院前四日曾经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广华医院发言人指，病人在上星期二经急症室入院，现时情况稳定。卫生署指在26号收到广华医院情报有关个案，记录显示他分别在4月30号和5月21号接种了第一和第二剂伏必泰疫苗。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个案涉及一名37岁印佣，他上个月30号由印尼抵港，在荃湾香港远东斯丽酒店检疫期间确诊，并无病征。由于病毒量不足，未能够进行变种病毒株的测试。至今本港累计有11849宗病例。政府新增两间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将会额外提供大约500间酒店房间。新增的两间检疫酒店分别是铜锣湾皇冠假日酒店和喜来登酒店。政府说，连同上个月中公布的31间酒店，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计划一共涵盖33间酒店，合共提供的房间总数大约9000间，合约期由6月29号至8月31号。如果连同部分酒店可以提供的备用房间，第四轮指定检疫酒店可提供的房间数目超过11000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西南风，稍后转吹偏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日间骤雨减少。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随后两三日骤雨再度增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泊在青衣以南一艘装有3000吨金属废料的货船发生持续15个钟头的三级火，冒出大量浓烟，令到葵青、西九龙以至沙田一带都闻到烟味。环保署在部分地区录得的悬浮粒子浓度上升到高水平，有学者指废金属可能混有塑胶，而悬浮粒子就影响市民健康，政府应该统筹各部门应对。一阵会有特写报道。 政府是批准放宽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去到12岁，下个礼拜初会公布相关细节。另外，中大是早前访问了大约1200个成年人，当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话会考虑在未来那半年接种疫苗。学者怎样分析呢？特写环节会同大家了解。 日本早前決定將福島核事故的核廢水排入大海，日本政府重申會先稀釋淨化至到低於管制水平，再利用海水稀釋100倍先至倒入大海。環保組織地球之友就指事件會影響公海，批評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既欠理據亦都欠透明度，認為港府要強化核事故通報機制。一陣聽下負責人點講。 取代高中通识科的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会在9月新学年中四年级开始推行。有通识科的教师忧虑，经评审的课本出年先至有，会令到老师不知道怎样教学生。另一方面，新的课程是包括要去内地考察。有校长认为能够去到不同的地